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这笑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，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漂亮姑娘从一家监狱的铁窗前走过，突然间她就听见一犯人从窗户里对她喊了一声： 嘿，漂亮小妞，2019年9月21号晚上8点20，你有空吗？咱们俩见个面怎么样？ 我单位同事小红，他6岁大的儿子有一天得了病卧床不起，小红就想请医生给儿子看看病，于是他带着儿子去医院，可是儿子特别害怕医生，坚决不去，小红就开始劝他儿子： 别怕孩子，医生又不吃人，只不过是要看看你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可是儿子还是坚决不答应。 不去不去就是不去，要是医生就是想看看我，那您干嘛不把我的照片寄给他呢？ 话说这天晚上在一十字路口啊，喝了一瓶二锅头的小赵啊，和几个司机站在一交警面前。小赵脸红得出奇，这交警很气愤地冲小赵说道： 您把驾照拿过来。 说驾照您早说呀，这是我驾照给您。 你瞧你这样少哆嗦的啊，没少喝吧你？ 没少喝，这确实没少喝。 你听好了，15天之内银行交罚款去，今晚上你车你甭开了，车钥匙给我。 听到这儿，小赵酒醒了一半。什么？警察叔您慢着，我是喝酒了，这没错。可我今儿没开车呀。 没开车，你站着干嘛呢？ 我真没开车，我今儿晚上我喝多了，我一人出来我转转，这大晚上的就您这人多，我说随便凑过来我看看热闹。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啊，愁眉苦脸的汤姆走进了图书馆，一进图书馆啊，他就问图书管理员哪有介绍如何自杀的书籍。这图书管理员先是一惊，然后马上平静下来介绍道： 先生，这种书一般都在第三排书架的左上方。 汤姆听到了这话之后，愁眉苦脸的奔第三排书架去了。可是在第三排书架左上方，他找了半天，一本介绍自杀的书都没找着，回来他就急了：管理员先生，我在第三排书架的左上方找了半天，可是一本那种书都没有。管理员仔细的看了看登记簿，然后心平气和的说道： 是这样的，对不起先生，这也不能怪我们，因为根据我这儿的记录，迄今为止借这种书的人还没有一个来还书的。 而有一天，在一修鞋的铺子里，顾客问鞋匠： 我那天送来的一双鞋，怎么现在只剩一只了？ 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您现在手里拿着的这只鞋可是整整花了我一天时间才修好的，我又得缝补又得换皮，甚至连您的鞋底儿都给您换了。 您修的确实是不错，不过我问我的另外一只鞋哪去了。 先生，您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吧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您倒是好好想想啊，要把您这只鞋修成这样，我到哪儿去弄材料呢？ 话说这天下午啊，玛丽啊自己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仨孩子这天下午特别调皮，弄得这玛丽亚快要疯了，她憋了一肚子的气。听别人说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解决这样问题的好办法，那就是自己偷偷的钻进一个大衣柜里去，然后大喊几下，这样能够疏解压力。于是玛丽亚就钻进了卧室的一个大衣柜里，然后关上了门，在大衣柜里头高声尖叫了半天。没成想这招对她还挺管用，尖叫之后啊，她突然发现自己心情好了很多。而就在她打开衣橱大门，再一次要面对现实的时候，她就突然发现三个孩子正站在这大衣柜的镜子前，惊慌失措的看着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这仨孩子里最大的那个男孩冲着另外两个说道： 你们看，妈妈都吓成这样了，我早跟你们说过，大衣柜里真的有妖怪。 直到天老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星期天在一小镇上，大家伙都聚到教堂里做礼拜去了。做完礼拜之后，牧师突然问了大家一问题： 孩子们，你们当中有谁正好是今天过生日的，请举起手来。 听到了这句话，坐在最后一排的一贯爱占小便宜的汤姆赶紧把手举了起来。此时只听牧师对汤姆说道： 好的，小汤姆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在我们做完礼拜之后，请你把教堂里所有的蜡烛都吹灭了吧。 话说有这么俩网友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网上聊天，互相开始通话了。这一天啊，女网友拿起电话就对着男网友说道： 哎，我说咱们也聊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今儿咱们见一面成吗？ 不行，坚决不行，我长得太难看，见不得人。 你可真逗，你难看你能有多难看呀？ 我这么跟你说，我们家附近有一动物园，最近吧运了一头大猩猩，奇丑无比，所有的游客从那儿过，一看见大猩猩准吐。可是那天我去看那只猩猩去了，归西你猜怎么着？猩猩吐了。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议员啊，这天去参观一家心理诊所，这心理诊所的院长啊就带着这位议员来到了住院部参观。一进入住院部，这院长忙不迭地向这位议员先生介绍说： 尊敬的议员先生，您看，我们先是要把浴缸注满了水，旁边放上一个小汤勺和一个大汤勺，然后我们要求患者把浴缸给腾空了。 这心理诊所的院长刚介绍到这儿，这议员就兴致勃勃地打断了院长的话，说道： 哈哈哈，这是一个小小的测试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用大汤勺做这件事，对不对，院长先生？ 院长很尴尬地说道： 这个嘛，议员先生，其实真正的正常人会直接把浴缸排水口上的塞子拔了。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啊，有一个女士跌跌撞撞的就跑进了就近的警察局。一进警察局，她就指着自己左眼上的一块青鱼告诉警察说，她刚进家后院就有一人重重的打了她的脸。这警察麦克义愤填膺，他自告奋勇冲出警察局去检查这位女士说的那个地方去了。而半个小时之后，麦克自己回来了，左眼上也有一块淤青。这警长很不解地问道： 麦克警官，难道你也是被同一个人给打的吗？ 不，报告警长先生，我们是踩到了同一把铁锹上。 单位小刘啊，周末的时候惦记着教自个儿老婆开车。他老婆呢最近刚拿了本儿，摸车的机会不多，所以上路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小心。这回啊，小刘是捏着胆子坐在副驾驶座位上，刚一进车他就开始给他老婆约法三章了。 你注意给我听好啊，要想上路不出事儿，你就必须得注意路边的交通信号灯，尤其是红绿灯啊。灯一变绿你就踩油门，灯一变红你就给我停车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你也得给我记住了，只要我脸色一变白你就立马给我靠边停车，听明白了没有？说小刘他们公司有一胖姑娘小美，这天从电梯里一下来，一进公司的门啊就哭得跟泪人似的。这小刘好心眼啊，上去就开始劝： 怎么了？怎么哭成这样了？没事吧？ 我今天开始我一定要减肥，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

就坚持，深情的你是我唯一所见过的天使，我不迟，再等也不迟，找到对的人爱是一世是一生的事。哦，最好的爱是不为难的爱，是别无所求的关怀。你放一个人在心怀，就不觉得被伤害，能够为他做什么都是一种愉快、yeah、就是他清楚明白，就算看不见未来，还是默默在期待，怎么都不愿走开。你的无奈我很明白，我对你就是这样的情怀。其实他便是听不懂的人、哦、泪痕，寂寞的泪痕，明明痛得那么深，别人问你还是否认。我、哦、最好的爱是了解的爱，是希望让对方开怀。你放一个人在心怀，就不觉得被伤害，能够为他做什么都是一种愉快、yeah、就算他并不明白，就算看不见未来，还是默默在期待，怎么都 是不能回到